同学回归日播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这说的一点也是大爱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甘的肚的节奏跳，连挂着气子嘴巴笑，直到摔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鹿角。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肠先有追尾吃土壤，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去都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身挡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纯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气的爸妈买的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唯一的姑娘她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几经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他们眼睛生动，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大半夜前生为了前往光线前方，破断落铁路无缘，我没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一张张变色就在眼前，热闹戏太莫测幻变，就站在爱与恨之间，天使魔鬼都在身边，圆圈 嗨，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你从天上降落，被你的美丽淹没。虽然我平时沉默不语，莫名喜欢下雨，可是见到你我不想要出局。你从天上降落，我的心给你解了锁。这就是爱，我问你说对不对，不记得慢慢想，反正过了十八岁、yeah、 我知道我都明了，完美降落出现在我身边，没有预兆、yeah、Baby you're the one got me feeling so great， 就像龙卷风把我风扇摧毁。 1, 2, 3 and 4， 我们能否再靠近一点点，是天是还是魔鬼，我还快要将我包围。 Whiskey's Penny's 今天有什么配料，是 Nile and Dio 还是 Dio 大道，你坐在我旁边其实也没有必要，我就在发呆调出只属于你的味道。 Oh girl， 你从天上降落，是爱惩罚了错，我没时间闪躲，你眼神实在太惹火、yeah、Let me tell you what， 我累的爱其实早就叫我， 你从天上降落，被你的美丽淹没。虽然我平时沉默不语，莫名喜欢下雨，可是见到你我不想要出局。 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十二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麦麦同学 回归日播。

时候，이밤이가는길가지마라붙잡고싶어요이차찬처럼뜨거워진마음이쑥스러운난좀촌스러워져문제야감추지말아요나만혼자서들으면슬퍼요저불씨처럼불타오는마음도들리고몸을고파아프게하지마요이밤은우리어떻게할까요반짝이는그라스를거넬까요길저가로들어주고있는밤에이밤에말해줘 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我是麦麦，每晚0点到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Try again.新遇见你， 有一天我对着天空发着呆，我想象自己坐在陨落上似一年左右，我翻到大海，推开高山，降落在另一个时空，在那个时空里遇见了想念的人。你好吗？真的好吗？好久不见，你也想我吧？

처럼 아득한 것 몇 광년 동안 날 향해 날아온 별빛 또 지금의 너 거기 있어줘서 그게 눈에서 가끔 나에게 조용하게 안겨주어서 나는 있잖아 정말 남김없이 고마워 너를 따라서 시간은 흐르고 멈춰 물끄러미 너를 들여다보네 너를 보는 게 나에게는 사랑이니까 너의 모든 순간 그게 나였으면 좋겠다 생각만 해도 가슴이 차올라 나는 온통 너로 네 모든 순간 나였으면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曾经最亲密的缘分，如今却站在了天涯的彼端。曾经触手可及的时光，或许也成了记忆中前尘过往。 的一字一句犹如刀般划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任你肆意妄动，从没去想你是有多嚣张。我的心脏脉搏为你跳动，为你狂，你说我真的多余，不如离开流浪，都怪我别至于我的伤。 有机会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我是麦麦，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 Try again. 开心遇见你， 我们要藕断 全球的不睡星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预播。 FM9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告别了温柔乡，去远方闯一闯，我明白你心中只想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但愿你初心不忘。深情与离别与伤，只叫人百转柔肠，谁懂我朝思暮想。皎洁的月光想要你欣赏，可惜一天各一方，就借着月光再与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有太多的话 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